金正日大元帅逝世五周年西班牙缅怀委员会11月1日宣告了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，开设网站，广泛介绍和宣传他的不朽经典著作和永不磨灭的业绩，并广泛举办缅怀会和业绩讨论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